就好听，大喜家捧把天，夺去天地，又抢占草房，一家人被赶在鸿鹄之上，儿弟娘生儿在船舱。